是那么空，这回忆那么凶，这跌倒这水满，我能和谁相拥，这眉头那么重，这思念那么浓。 Alone 这感觉我更痛。 九六九听资讯， 下午五点钟陪你一起听资讯，我是乔伊。在近日，法国政府将瑞士银行巨头瑞银集团告上法庭，指控瑞银利用阴阳账本等手段帮法国客户逃税。如果罪名成立，瑞银或将面临50亿欧元的巨额罚款。在日前召开的2018 G30 国际银行业研讨会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首次表示，为解决中国经济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将考虑以竞争中性原则对待国有企业。在近日，28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对严重危害正常医疗秩序的失信行为责任人实施联合惩戒合作备忘录，将对实施或参与涉疫违法犯罪活动被处以行政拘留以上的处罚或被追究刑责的严重危害正常医疗秩序的自然人实施联合惩戒。年内第四次降准正式实施，央行此前曾表示，此次降准所释放的部分资金用于偿还10月15号到期的约4500亿元中期贷款便利，除去此部分，降准还可再释放增量资金约7500亿元。国家药监局和吉林省食药监局分别对长春长生公司作出多项行政处罚，罚没款共计91亿元。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在即，本届博览会最大的展品金牛座龙门机床抵运上海国家会展中心开始预组装。金牛座龙门机床长20米、宽10米、高8米，占地面积200平方米，总重量近200吨，被拆分为12个集装箱，从欧洲运到中国。证监会主席刘士余到证券公司营业部调研，召开投资者座谈会，听取投资者对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稳定的意见建议。刘士余表示，要把资本市场改革开放的各项措施、依法全面从严的监管措施同稳定性、振奋信心有机结合，将始终肩负起保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的使命，努力营造公平、公正、公开、清澈、透明的资本市场生态。以上就是这个时间段所有的资讯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经典九六九，我是乔伊。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回望这一段，你吻过我的脸，曾是百千遍，没去想，终有一天，夜雨中找不到打算，让我孤单这边，一点钟等到三点。你相见仍是我心愿，我也有我感觉，难道要遮掩？若已经不想跟我相恋，又却怎么口口声声地欺骗？让我一等再等，再等一天共你拾回温暖。像雨点，此段难断，越是去想，更是凌乱。我已经不想跟你痴缠，我有我的尊严，不想再受损。无奈我心要变难变，道别再等也未如愿。永远在爱与痛的边缘，应该怎么决定挑选？

轻易就会说爱的人。可是你坚强的付出却改变我，自我的漩涡交汇在黑暗中，你我发出了新的光芒。 Yeah, 现在我已全明白什么是爱的真意。 创造的奇迹。

还有歌声，就只是为往事来做证。 在深圳一学校门口，一名校长放学送学生出门时，坚持把家长帮孩子背的书包取下，让孩子自己背，引发网友的热议。校办的工作人员说，这是校长的一种教育理念，希望让孩子明白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家长不可能所有的事情都为孩子做。对于这件事情你怎么看呢？在下午的时间段陪你继续来听歌。 奔跑，大声喊，我爱你，你知不知道？那时我们什么都不怕，看咖啡色夕阳又要落下。你说要一直爱一直好，就这样永远不分开。相信爱可以永远啊，我们都是好孩子，最最善良的孩子，怀念着伤害我们的。 天真的孩子，灿烂的孤单的变遥远的啊，我们都是好孩子，最最可爱的孩子，在一起为幸福落泪啊，我们都是好孩子，异想天开的孩子，相信爱可以永远，我们都是好孩子，最最善良 明星钟情九六九， 九六九， 我是组长。 有好的音乐和好的心情，也会快乐。好好努力吧！穿越时空遇见你，我是阳光的陈慧琳。

感冒相机。六月日是再相聚，何时能把这眼欢找回忆？多多是现在的回忆，很多的我只想要为你唱起。春秋时期，愿君知名不爱听，在雨夜注水满阳光里听，里听寂寞的声音，举世知名不如一字一样。知道自己问情解开莫要心情，高山流水风景似等临机，高山静流水静无尽，无言却深入悠远的点滴。天空上月之余，那次微笑上的是旧梦的演唱音，这你杯酒一把斟一句关心，那次年次哦也是不变的旋律。小风心咚咚咚咚锵，咚咚咚咚锵锵锵，又是思念的四季。只是面纸一支笔，有着心，突然说这就是所谓之意。想着想你，想你想爱也想你，朋友你会不会常把我想起？六月日是再相聚，何时能把这眼换成回忆？多多是现在的回忆，很多的我只想要为你唱起。焦虑自己决一轨迹，如今如今皆伤心，我还决心只因在乎自己。几年过去，当我带着波涛情，更多冷眼，更多冷眼冷语，听不听，听听听听听，想念你永远不离弃的旨意。天空上月之余，歌词我写上的是哦哦哦，是你杯酒一把斟一句关心，这几年子哦。旋律 让本雪融下记忆， 秋风为我捎封信， 咚咚咚咚锵，咚咚咚咚锵锵， 又是思念的四季。 只是面纸一支笔，有着心，突然说这就是所谓之意。想着想你，想你想爱也想你，朋友你会不会常把我想起？六月日是再相聚，何时能把这眼换成回忆？多